着蓝，炫耀在我眼，难道我有点不惯？从前不错，看到了天也孤单，但昨天这刻已尽还，随寂寞四散，盼不会短暂，不许烦闷再次复返，徘徊在心里面空间，愿能自自在在地寻回错过绚烂，只盼畅畅快快地空间再不必热挂，随着心感觉，这感觉从前曾冷落，忘掉了我那一天在狂风飘泊，随着心感觉，清风也徐徐来轻泼，忘记了我有那一天遇过寂寞。虽过晚风太悲惨，但这天仿佛了倦怀，疲倦合上眼，也不觉暗淡，当天求别要去复返，从前未想再度支撑，愿能自自在在地寻回错过绚烂，只盼畅畅快快空襟在不必惯，随着心感觉，这感觉从前曾冷落，忘掉了我那一天在狂风飘泊，随着心感觉，清风也徐徐来轻泊，忘记了我有那一天遇过寂寞，随着心感觉，清风也徐徐来轻泊，忘记了我有那一天。